支持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许志安。 不知道是谁把刀 该往哪里去。 杨坤的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电影《捉妖记2》呢，自开机以来片方连续公布了《捉妖记》的原班人马重聚和全新捉妖明星团集结的消息，并透露出还有一位神秘大咖将惊喜压轴。在今天呢，重量级演员加盟的悬念终于揭晓，片方发布了一支胡巴寻咖记特辑，正式宣布梁朝伟将会加盟。而在捉妖记2中呢，梁朝伟将携手小妖王胡巴展开一场全新的东方奇幻冒险。据了解呢，这也是梁朝伟继天下无双之后时隔14年再次演古装喜剧。此外呢，片方还透露说续集将会构建更为庞大的世界观，奇幻世界观，在故事和情节设定上呢将更加丰富更加立体，增加更多的奇幻色彩和元素。该片呢也将继续延续山海经中的志怪形象设计，创造更多更萌更逗趣的妖怪形象，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我给你送上来自郑秀文值得。这里是 MyFM 10.5随时最新好音乐。

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 来自周兴哲的一首你好不好，这里是 MyFM 100.5 CCC 新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栾树于近日推出了自己的个人音乐生涯到目前为止最完整的音乐作品集《栾树之礼》，其中呢有重要意义的主打歌《礼物》也是在日前上线。这首歌呢原本是在2005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张炬而创作的一首歌，由栾树和梁芒共同作词，栾树作曲，当时呢全部的几乎上最有名的摇滚圈的众星合力录制而成。而本次收录在《栾树之礼》当中的《礼物》呢，是将近十年版本重新混编之后的全新呈现。本次录音版本呢，还加入了爽子、还有程晨、鱼雷等摇滚新生代代表。而专门为本次全新混音之后的《礼物》制作 MV 呢，将在11月29号也首次曝光。十年过去，时间不为任何人停下，但是熟悉的音乐依然为我们封印着曾经最美好激荡的青春岁月。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飞儿乐团《Lady》啊，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ha de ser.你会看见，我看见，眼看见太阳，熄灭的大地重复着悲伤，擦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擦走了你的一把梦留下。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江苏卫视《蒙面唱将》猜猜猜的年度金曲盛宴完美收官，大批的乐迷直呼没听够还想听，还纷纷留言说期待可以看到更多 CP 带来更多的活久见的歌曲演绎。那么好消息是呢，在即将到来的2016到2017的荔枝跨年演唱会上，导演组力邀蒙面舞台上的人气歌手大返场。已经确认的消息是，大魔王谭晶将领衔刘美玲还有张碧晨确认加盟，更多蒙面唱将还在陆续的曝光当中。而刘美玲和张碧晨呢，不仅确认加盟，而且向来擅长打组合牌的江苏卫视正在为他们量身打造歌曲编排，或许会搭配上另一位顶级唱将，带来意想不到的岁月情怀范儿的演绎。至于到底是什么歌曲和谁搭档，导演组也是卖了一个关子，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王菲《执迷不悔》。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给你最有 feel 的音乐实践 Music 40。 大家好，我是杨千嬅。 人性的沉醉，

纠缠的，用最不舍的诗篇。 来自周笔畅的一首《被中立拖累》，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你都在干什么呢？看剧、玩手机、吃宵夜，这些都是睡前的坏习惯。你应该做这六件事：第一呢是关闭电子产品，第二是计划好第二天要做的事情，第三是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准备好，然后用热水来泡泡脚，听一听轻柔的音乐，创造一个黑暗的入睡环境，这对我们的睡眠呢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今天晚上不妨就试试看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我给你送上来自陈慧琳记事本，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鲜味捞火锅。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习惯了微笑，看到的都是笑容。 嘿，你好。 Hello， 早上好。 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你会发现城市根本没有那么拥堵。 大爷，您先过。 绿色是春天的恩赐，别毁坏这一片清新。 孩子，不要随手摘花，这是用来供人欣赏的。 生活离不开阳光，社会需要文明。 做文明市民，共创美丽天津。 My FM。 Like a small boat on the ocean, sending big waves into motion. Like how a single word can make a heart open. I might only have one match,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And all those things I didn't say were wrecking balls inside my brain. 这里是安生啊，这里依然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那么最近呢，北京 Tube Film 宣布将在2017年引进俄罗斯科幻动作电影《守护者》。电影《守护者》呢，讲述的是从事兵器研究的格拉托夫教授欲达成野心，在全世界创造一系列的大规模爆炸袭击。为了消灭邪恶势力呢，拯救面临危机的人类，俄罗斯国防部派出了冷战时期创建的名为《守护者》的超级英雄团队。每个英雄呢，都异于常人，身怀特技，与妄图统治世界的邪恶教授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而电影《守护者2》呢，也已经进入了开发筹备阶段。鉴于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与苏联关系密切，第二部在剧情上呢，会设定由中国演员来饰演中国超级英雄登场。一部分外景呢，也将在中国拍摄，使得《守护者2》呢，更加适合我们的口味。据悉，《守护者2》将会在2017年下半年正式开拍，在2018年正式上映。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咨询过后，为你送上的是，来自吴亦凡《有一个地方》。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100.5。

That's Pink and Nick Roos, Just Give Me a Reason。 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梁静茹的声音呢，温暖而磁性，不管是甜蜜的暖暖，还是听起来会泛着泪光的勇气，在熟悉的旋律中总能感受到她用心的去唱每一首歌。而专辑《勇气》呢，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这样一个非常甜美歌声的歌手，也是继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之后，梁静茹加盟滚石唱片的第二张专辑，历时两年制作。这首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呢，则是光良从无印良品单飞之后的第一首作品。而光良在为静茹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并不像一般歌曲整首歌完成之后呢再进行录音棚的配唱，而是在配唱过程中光良亲自示范歌曲想要传达的情感，分阶段让静茹不断的试唱，找出她最适合的声线来表达。填词人瑞燕呢，也是流畅的把静茹勇敢性格融入到歌曲当中，而这首歌的灵感则是来源于梁静茹当时要接受的一段新的感情。一首《勇气》几乎唱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呢也是被视为梁静茹对于爱情的诠释。也许在我们的爱情受到挫折的时候呢，这首歌一定会给你鼓励。马上为你送出来自梁静茹《勇气》，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你的真心。

来自赵永新的一首说过的不算。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18岁就成功发表第一首作品的林俊杰呢，同时也是经历替人写歌的数年磨练之后，海蒂音乐正式开始为他打造了首张个人创作专辑《月行者》，在音乐世界里悠然行走的人。林俊杰在两年之中完成了个人专辑的所有创作，当制作人许环良准备为他专辑收歌的时候呢，一口气交出了与多年好友张思尔创作的30首作品，里面包括了时下很受市场欢迎的 R&B 抒情曲和舞曲。在选歌过程中呢，制作人许环良几乎差不多要抓狂了，因为他的每一首作品呢都是词曲编曲一切皆备，所以说呢也是一张在制作水平上虽然说这么多年依旧非常精良的专辑《月行者》。马上为你送出这张专辑中收录的我们非常熟悉的《翅膀》，来自 JJ 林俊杰。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声去录音棚，他就拿起了一把吉他弹，告诉他写好了一个 demo， 就是这一首为爱痴狂。为爱痴狂呢，也将刘若英充满张性的性格特点展现得十分充分。歌曲中的失恋者没有嘶声力竭的哭喊，只是在追问，像我这样为爱痴狂，你到底会怎么想？既有一种温和的坚持，又不失犀利，将本来隐藏在歌曲中的胆怯退缩的男人一下子暴露在我们面前。或许这也是他想唱给陈升的歌。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刘若英《为爱痴狂》，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Music 40，好音乐40分钟，我是梁静茹。My FM。

生命，告诉一个生命我们完美的默契，是我为了得到你设了陷阱，偷偷爱上你以后变成爱情的凶手，只跟踪你的脚印，即使都在发愣，我趁火没长袖，你眼中只有我，都怪我太有决心，爱上你没了就 自袁咏仪的一首陷阱。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由张靓颖演唱的励志歌曲《我的梦》 MV 正式发布，这支 MV 里讲述了一个小女孩追逐音乐梦想的故事，和歌曲的主题十分契合，情感真挚的故事情节呢也让人不禁潸然泪下。早在去年的歌曲发布时呢，《我的梦》就以恢弘大气的编曲、励志感人的歌词登顶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而这首由王海涛、张靓颖作词、Andy Lab 作曲的歌曲呢，正式推出了 MV 也延续了歌曲励志感人的主题，讲述一个小女孩在外公的影响下开始追逐自己的钢琴家梦想的故事。而在外公的弥留之际呢，通过视频动画见证了外孙女正式登台表演的一幕，也成为了 MV 中的最催泪的一刻。张靓颖呢，在 MV 中以一袭白衣造型登场，恍若追梦女神一般，用歌声来倾诉着梦想追逐道路上的荆棘和坎坷，以及面对困难永不放弃的精神。随着音乐渐渐进入高潮，张靓颖踏上钢琴黑白键铸造的阶梯，推开了梦想的大门，小女孩也完美的完成了演出，在掌声中谢幕。 OK，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梦》，来自张靓颖。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我的梦执着的勇敢的不回头，穿过了黑夜，踏过了边界，路过雨路过风往前冲，

穿过云层，我试着努力向你奔跑，再送到你去一台别人怀抱。只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我一定会呵护着你，也逗你笑。 不了口，来自周杰伦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在歌曲最后的一段飞机起飞的采样当中呢，每次听到都有一些莫名的想要流泪的感觉。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陪伴你的依然是 MyFM 不眠夜。在直播过程中呢，也欢迎你跟我聊一聊你的音乐感受和你喜欢的歌，微信号码是 TG 下划线 MyFM 101.5。 OK， 我们继续来听好音乐，为你送上来自刘若英亲爱的路人。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不眠夜，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所以别问，还差什么？ 后，年轻的不甘寂寞，错把磨练当成折磨，对的人终于会来到，因为犯的错够多，总要为相爱的人不想活，才跟该爱的人生活，来过走过，是亲爱的人成全我。 零压力，最没有压力的音乐时光，尽在 MyFM 100.5。 我不小心， 啦啦啦啦啦，不想听，把彼此当作默契。

在等待那个最好的安排。 来自曲婉婷的一首《最好的安排》，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 天津地区明天是晴，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是1度，天气较为暖和，但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咯。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迪克牛仔《3万英尺》。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速度将我推向一杯，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远离地面，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反复过意，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 吃饭旅行，走走停停，

来自娃娃的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里是 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11月28号呢，许飞的《少年去游荡》巡演在北京彩排，活动间隙许飞透露说，他的全新专辑也将和演唱会举办时正式发行。许飞表示，本次的演唱会呢，将是他对出道十年的第一次总结，并且本次在演唱会他将不会邀请嘉宾，因为他看来就只有对自己没有自信的歌手才会邀请嘉宾为自己站台。本次《少年去游荡》巡演将会在12月3号在北京正式演出，届时呢，许飞打磨三年的同名专辑《少年去游荡》也会面世。在采访时呢，他透露说，这三年他经历了很多，除去世界六大马拉松赛事之外呢，他还真正的宣告了自由，理清之前的合约纠纷，并在友人的支持下完成了本次新专辑的录制工作。许飞称，这是自己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少年，想要去浪迹天涯。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黄致列《陪我一起做梦》。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放弃是心底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但我继续执着，才发现绿洲。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抱起这场梦，路到最后是收获。朋友，你和我要 together去期待下一个梦。Oh, yeah. 我们曾经跌跌撞撞，追寻梦的飞翔，绝不放弃是心底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去执着才发现宇宙、yeah! 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放弃这场梦，留到最后是生活。小时候努力翻越多的感动，陪我做梦要用坚持做更好的我。Do you I do I 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放弃这场梦，留到最后是收获。 听歌零干扰，音乐零烦恼，四十分钟没广告，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我爱好音乐，我选择 My FM 100.5 My FM。 感情像 来自那英的一首出卖，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你是容易手脚冰凉的冷美人吗？那么台湾的康健杂志再问提醒说，手脚冰凉怕冷的人呢，不妨喝一碗桂圆红枣汤。桂圆可以安心养神，缓解健忘失眠，并有一定的暖身效果，特别适合体质偏寒、容易手脚冰冷、晚上难以入眠的朋友。而红枣呢，可以补气血，和桂圆一起搭配煮汤，暖身效果更好，回头不妨试试看。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李荣浩《李白》。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100.5，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豆浆油条》，让我们在临睡前呢有一种想特别期待第二天早餐的感觉。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人生的精彩呢，莫过于一个人走得也很美，两个人走得也很幸福，一群人依旧走得很开心，这样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所以说明天也要继续加油咯。那么到这里呢，陪伴你四个小时的 MyFan 不眠夜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么稍后为你送出这时段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张信哲的《海爱海爱》。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凯文跟你说一声晚安，好梦。